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魏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六十集。 大花痴蒋介一把拽住孙天书的手腕， 别别改呀、啊、天书老公。 孙天书虽是女生，但长得帅，是全班女生的老公。曾在70周年校庆《白雪公主》当中反串饰演王子，此时他也无奈，笑笑：“ 没办法。” 一群女生，至少十个，都在围着。 啊，别这样，就让沈西当一回第一吧。 知道拉孙天书没用，蒋杰转移目标。对着夏九家两手砰的一拍桌子， 哎呀，夏九家，就让沈西当一回第一吧。 东北人说哎呀也并不是撒娇口气，哎二声呀重音很强硬。虽然他也只是闹着玩，但要是夏九家就不愿意当第二，他们也没办法，很快也就会忘了。 同分吧，同分，给夏九家总分加0.5，跟沈西同分并列第一。我们沈哥真的太可怜了。 夏九家不想显得小气，对女生们笑笑： 行，那就加0.5吧，化学算98分，跟沈西同分。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列表上与沈西同分并列排着，他俩一样，但与别人都不一样，好像也并不是一件特别无法接受的事儿。反正事实上还是第一，还是最强就足够了，而且也不需要被迫试试。现在想想觉得神奇，学习这种事情居然也能暗含风月。夏九家重新轻松起来，听别人在旁聊天扯皮，同学的脸好像都是高德地图，一整天都十分模糊，此时忽然无比清晰。 夏九真好。 不过前面加一个调转符号，我要列在第一行。 行。 孙天书也笑，将夏九家化学成绩的 97.5 划掉，写98，又把总分改成 1030.5， 名次2划掉，写1，又在两行一前面加了一个调换符号。走下台，学生们为沈西争到并列第一目的达成一顿哄笑。 好了好了，皆大欢喜。 哎，明儿我会让于老师在系统里写化学98.5，总分1031，第一。这个贴出来的就给自己班看看，让他们闹呗。 我知道。 前面那么大的动静，沈西自然也听到了，何况他周围也都充斥着下个化学找回一分的或震惊或兴奋的叫嚷。沈西一反平常那股机灵劲儿，张着嘴巴瞪着眼睛傻呆呆的。水晶皮洞找回一分，我不是年级第一，我没有媳妇吗？白高兴了，到手的大胖媳妇飞了。哎，我一心觉得有媳妇了，老头依然是单身狗。他自问已经尽到全力，这次考试任何一门都没有办法再往高了考了。然而两分钟后听见前面在讲什么并列第一，沈心内心重新燃起一簇希望，心中不禁开始思考：难道皮洞也想恋爱，只是不想第二？不对不对，白天明明对老婆媳妇这样的叫法实力拒绝，但会不会临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也想谈谈？于是等夏九家回到座位，沈西犹豫着问：这 并列第一啊。 嗯？ 夏九家转头，沈西看清楚了，那个眼神分明就是还想试试啊，你好意思吗？他不吱声了，沈西特别委屈，他觉得自己把心都掏出来呈给皮东，结果皮东这样对他，死活不谈恋爱。看着身边夏九家还一副高兴的样子，就更委屈了，窒息。偏偏班上有些贱人煽风点火，添油加醋。 沈哥恭喜，年级第一，并列第一。 沈哥真是千年老二， 永远第二，沈哥人设坚决不崩， 宿命啊。 没事，沈哥不就连续七亚吗，还有两年16次考试，不定哪天就夺冠了呢。 沈西都懒得搭理。上第二节化学自习的时候，沈西浑身没劲儿，懒得听课了，两条胳膊一抱，把头枕在臂弯里面，露出一只眼睛看着皮东。过了一会儿，把脸转向另外一边睡觉，半个小时都没动弹，一副自暴自弃回归本貌的样子。在那个约定以前，沈西就总睡觉。 放弃了吗？不理我，也不念书。 夏九家也说不清楚自己心里是何滋味。都说少年人的爱情最为纯粹，并不考虑家庭，也不在意学历收入，甚至不管性格三观。然而这也许未必叫做纯粹，而也许只是很简单的十几二十岁上的性欲上的吸引，因此它往往来得迅速热烈，却也去得突然彻底。家庭、学历、收入、性格、三观全部都很吻合的，能够一生相伴的难找，性欲上的吸引还不好找。可能由于这个原因，早恋大多无疾而终。夏九家倒比较喜欢那些成年人的感情，仔细思索方方面面，确定可以携手到老，互不耽误时间精力。夏九家最讨厌的事就是做无用功而后没有结局。当然成年人的感情又往往过于功利，不会因为对方尝试改变自己，而是我就这样爱谈不谈，很难一起变得更好。常年四处摸爬滚打，早已有了一层硬壳，最好既有少年人的热烈感性，又有成年人的冷静理性。可是他不知道沈西如何，如果仅是少年人的爱情就此放弃自己，那样也好，早断早好，那样一切都会回到正常轨道。他就如同自己希望的那样子，看书学习，按部就班，不受打扰，一步一步地走到全省顶尖位置。夏九家心中既有显而易见的放松，又有显而易见的难过，后者比重还更大一些，课也是听得心不在焉。随后到晚自习快结束时，沈西突然忽的一下坐直身体，掏出一本朱自清散文集，砰的一下甩在自己桌上，发狠般的打开，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有趣的句子。徐徐清风荏苒在面上、手上、衣上。夏九家吓了一大跳，沈西停笔转过脸颊，忽然开口 道：“只差 0.5 了。” 夏九家的心间为之猛烈一颤，具体是喜悦、是激动、是不安、是担忧，还是什么别的，夏九家已经分不太清了。他只知道他足够强烈，强烈到让他能清晰地意识到沈西与别人不同。他突然地记起去年报道那天散会以后，他看见沈西独自走出校门，那是九月，阳光璀璨，沈西躲在初中楼的阴影里边，双手插兜，低着头走向外面。阴影里有一群白鸽，沈西经过，那群白鸽忽的全部振翅飞起，顷刻到阳光下，羽毛根根发亮。那个时候他虽然讨厌沈西，却宿命般的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。旁边的沈西却不知道夏九家这番心思， 还是扭着头，目光落在夏九家的两瓣唇上，那里十分红润饱满。片刻以后，抬眼直直望进夏九家的眸子里面。 冬，早晚有一天你是我的。 沈西缓了过来， 只差 0.5 分，明明是个好的消息，下个学期或者下下学期追上这 0.5 就能抱住皮豆了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